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东部稍后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现在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重复一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另外，较早前唐美道的火警已经清了场，唐美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奶路神街的行车线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而受到较早前的火警影响，新蒲岗四美街去钻石山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去彩虹道之间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和九龙入口都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些晚间的封路措施，薄扶林道有道路工程，由现在直至听朝的六点钟，去中环方向近住香港大学站 C1 出口的慢线暂时封闭。另外，南区大潭道都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朝六点，近住香港国际学校的一段大潭道分阶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个正向家长，齐齐以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的独特性，发掘他们的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才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环节，找来神奇小子曹星如和大家分享拳击不断的蜕变。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四点半至六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会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 其实你哋之前都问过其他人噶啦，以中年嚟讲，你哋都几咩？ 咁究竟系咩啫？ 即系你哋两个做翻节目咪好咯？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加埋我张佳添， 手下留情。 系啦，今日初几啊？初九啊？ 初 九啊嘛， 初十好似今日系嘛， 系初九， 唔系 初一系星期 初九， 初九 咁嘅样啦，系啦。咁一阵间咧就八点半过咧就有我哋啊今个星期啊新嘅嘉宾就系 Clayton 啦，张佳添，咁啊有写咗好多好听嘅歌啦，咁佢自己唱歌又好听啦，又会系一对组合 Black Box 嘅成员啦，而家仲系评判啦，咁啊所以好多嘢讲噶， 系，所以我哋一阵间都会寻找下个黑盒嘅， 系啦，咁啊开始今个星期啦，咁啊一切都复常啦，因为都过完年啦，下一个好似会放嘅比较长嘅假就去到复活节 啦，去到四月啦。 部署啦， 今朝落校车站啊，嗰啲爸爸妈妈，嗰啲 初九咁嘅样啊！哇！ 我今日开始翻学啊！ 翻学啦，有啲系好似星期三先翻嘅，咁但系我嗰啲就即系翻学啦。咁、你去到吓，仲、有整整两个月嘅吓，朝头早大搏斗，一路去到复活节先有翻少少盼望。 四月五号， 唉，两个月啦， 有咩留翻？ 有咩清明讲啊？ 唔系，但系之前有冇得放噶？ 之前成个三月都冇，成、這个三月都冇。 呢、這个睇唔到，睇唔到噶嘛？ 系咩？清明节有冇加放？唉，好啦，咁啊呢啲就啊，迟啲先再讲啦。咁啊，因为农历新年就过咗冇几耐啦，咁通常去到呢个时候咧，即系每一年都系类似要发生呢啲事情噶啦，就系、开始发现咧，雪柜入边啦，同埋喺个存盒嘅里面同埋外面咧，都遗留咗一大堆啊，即系要清理嘅过年食品咧，系要搞搞佢噶。咁、啊，除咗我喺已经呢两礼拜呢十日我已经消灭晒屋企嘅角仔同埋蛋散。 我想问呢啲角仔同埋蛋散系你哋自己买嚟买翻嚟啊，定系人哋俾噶？ 两样都有，主要系、 即系你自己都有添置，自己都有特登买。 少量咧，少量。 其实我已经唔再买啦，因为咧一定系会有人捐，系啊，有人捐献俾我哋嘅可怜虫噶嘛。 系。 咁所以咧，我唔再买，但系都有好多。 冇错啦。 我小弟屋企比较得意啲，因为今年农历年咧就去到呢两三日先开始有人上嚟拜年啦，所以屋企剩嘅 我仲未开斋啊， 剩嘅嘢唔系新年食品。是太太公司圣诞节 annual dinner 抽中的朱古力和一些的 仲有啊， 因为他没有回到工，但他都有份 抽。拿回来。 拿回来。annual dinner 和圣诞节剩下的东西吃，就是那些朱古力啊糖啊有一堆在那里的反而。 是 啦，新年食品就反而少 一点。以前呢我会这样做的。就係、譬如咧，都發現咧，冇錯啦，因為屋公司有龐大嘅蝗蟲部隊， 係啊， 咁但係咧啲熟食係攞唔到噶嘛，咁啊，其實咧，因為咧我係差唔多年初一至年初七咧都係有活動嘅，即係咩去邊度拜年啊，出咗家食飯啊呢樣嗰樣啦，咁所以咧我係冇一點打開個雪櫃嘅，去到年初七左右咧，我打開雪櫃，咦？咁大单应该系上个星期啊先啊，上个星期五啊，好似系定星期六咧，总之 堆积如山啊， 咦？点解咁多糕喺度嘅？咁、就包括咗有亲戚整啦，即系用心良苦地又要刨萝卜整嘅萝卜糕啦，同、埋有一啲就系亲戚送嚟嚟自唔同公司酒楼推出嘅贺年糕点啦。咁、於是咧，其实 你张卡冇理由唔攞噶，系咪先？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已经喺我雪柜嗰度啦。咁呢三啱啱过咗呢三日咧，其实我不断咁嘅嘢都系蒸糕噶。 我比你好少少，因为咧喺呢个过年嘅期间咧，咁大家知道我而家系处于一条冷嘅境界，咁我就一定要自己煮饭俾自己 食噶嘛。意思系姐姐 放假系啦，咁啊未翻到嚟，咁所以咧。呢啲糕咧就正好可以令到我啊 果腹啊嘛， 冇错啦，喺屋企咧即系唔需要谂，即系譬如你晏昼唔想煮饭嘅时候得，咁就劈糕啦。 系， 咁所以咧比起平常咧，即系往常嘅新年咧系易处理啲嘅， 系 啦，咁所以我到今日咧我就基本上萝卜糕已经清晒啦， 系， 咁就剩翻啲年糕，哇，但系都好好吃。 嗱，冇错啦，首先咧我想强调，虽然咧我系以一种牛照牡丹嘅状态咧去清理紧雪柜入边嘅糕点， 但系都识得分啲味系好定坏嘅。 我 觉 得几好食嘅，嗱，即系亲戚整嘅固之然啦，因为仲有份人情味啦，同埋今年咧 啲料特别足噶， 冇错，非常足啊，同埋咧啲萝卜咧即系啱啱好啊，即系唔会太削，又唔会太结。太勁啊！咁我覺得好好食嘅。咁只不過係我不斷去處理啦，同埋咧我一路整嗰陣咧，我就發現，因為有好多時候我夜晚翻到屋企咧，咁啲姐姐瞓曬覺啊，咁我太太又瞓咗覺啊，咁啊無謂搞佢哋啦。咁結果咧，我發現咧，原來要煎蘿蔔糕咧。都系要有一啲学问嘅，咁所以我今日好想请教下一位曾经喺东瀛啊嘅酒啊，香港啊， 听讲知道晓飞啊， 系啦，因为听讲日本啊近年啊好兴啊呢个日本嘅茶，香港嘅茶楼风味啊，系啦，有连锁店系咁开，奇门如市，咁我哋就请翻一位啊上一代喺东瀛， 上世纪， 上系东瀛啊喺点心车度，特别系从事啊煎萝卜糕嘅达人梁丽勤小姐咧，梁丽勤子啊，同大家分享下喺呢个煎萝卜糕嘅心得，因为咧嗱第一个问题。你哋系用咩镬去煎萝卜糕呢？除咗好大镬之外， 二结镬咯， 即系平嗰啲系嘛？ 系平二结镬咯。 嗱，我咧就由于啊，即系我仍然系记唔记得之前我哋有讲过话清洁嗰样嘢洗碗嗰单嘢， 冇错啦，嗱有扩张噶啦， 冇错啦。由于我啊， 系 就唔想用即系洗嘢洗得太辛苦，于是咧我自己系冇煎嘅。 系， 我系蒸嘅。 哦， 咁就好好多啦。 嗱，冇错啦，因为咧，我哋记得上个星期啊讲过啊，即系之前阿淑梅姐都帮我录咗个 jingle 咧，就系叫做大扫除知多啲。 系啦， 当你尝试每一日都洗碗嗰阵咧，就开始明白 用碗嗰啲人，佢慳啲啦。 冇錯， 係啦，同埋咧開始揀啲冇咁易洗，因為最後都係我洗翻噶嘛。係，咁我就揀一啲易相對地易處理嘅器具咧、 嗯、 去整，同埋盡量用少啲筷子啊，唔、嗯、好搞咁多花神嘢啦。咁、但係你問題就係咩咧？因為煎蘿蔔糕要落油噶嘛，印象當中我哋都見到嗰啲即係煎蘿蔔糕噶，即係佢攞住一個樽，佢擠樽啊嘛，哦、即係好似 WD-40 嗰個樽咧，咁啊擠啲油落去。好啦，第一個問題就係問啦，究竟啊？你起锅嗰阵要落几多油咧？ 嗱，其实咁样嘅，我自己觉得啊， 先落油先定系起锅先咧？ 辣 兴个锅先定系落油先？ 我系辣兴个 锅先， 我系辣兴个嗱咁样嘅。 咁我已经错咗啦， 因为咧你讲紧个锅咧，个锅系真系锅型嗰啲嘛？ 系啊，我都系平，我用平底嘅、哦， 平底锅、 啊， 即系我哋讲你 pan 同锅。 系 pan 系，我系 pan 嘅。嗱咁样嘅，因为咧，我觉得咧好难去比较啊。因为其实你见到阿姐萝卜糕阿姐嗰架车啊， 系 佢上面嗰块嘢咧系一块貌似不锈钢， 系啦， 系啦，嗰啲咁样嘅嘢嚟噶嘛。 Teriyaki 啊， 因为 Teriyaki OK 是难。咁咧，咁因为用嗰块嘢嚟煎咧，我觉得同你哋嘅无论系易结镬定平底镬，可能都会有唔一样。因为嗰块嘢其实个厚度咧，佢好容易传热啊。 哦、 你哋嗰啲镬咧，相对嚟讲应该系厚啲噶嘛，一个平底镬 系 咪？咁变咗咧，其实。 比较难煎窿佢系咪？可唔可以咁讲？ 你讲紧你哋啲镬定系我哋咧？ 我哋啊，我哋嗰啲镬，因为厚嘛， 唔系传热冇咁快啊。 冇错啦，会要整耐少少啊。咁咧，嗱、哦，我哋嗰啲咧，其实佢个镬系有一啲特别嘅构造咧，啲油咧系唔会聚喺中间嘅。但系你哋嘅平底镬真系完全平噶嘛？系咪噶？ 理论上系 系啦，咁所以咧，譬如我整嗰啲油落去，同埋啲油系有少少警滚嘅，我觉得， 哦、 我觉得系嗱，我冇问过啦，咁但系我觉得嗰啲油咧，相对地咧系冇屋企用嗰啲咁结噶， 哦， 我觉得啫， 唔通系地沟？ 唔系，应该嗰个年代未必会有，但系咧，因为 咁可能系水沟啦， 唔系啊，因为咧佢其实佢系一个商业用嘅同家用嘅嘢、哦，我觉得系会有少少分别嘅， 就好似茶餐厅版嘅丁面。 系啦，所以咧，所以如果譬如你问我究竟啡几多油落去咧，咁如果我啡嗰个份量可能同你哋喺屋企系唔一样嘅。首先系咁样啦，第二我真系觉得清爽啲嘅，佢哋嗰啲油，譬如啡咗落去之后咧，咁你摆块糕落去，一阵间一反， 啡啡啡啡啡嘅啦嘛， 啡噶系啊，跟住一反其实都已经差唔多。 冇错啦， 系，但系我觉得因为我都有喺屋企煎， 系， 咁但系我觉得喺屋企煎咧出到嚟嗰个感觉咧，好似要等耐咗咁样咯。即系冇咁容易，系令到佢得到我想要嘅颜色嘅。 嗯， 我觉得系。同埋唔知点解，系咪因为嗰个器皿嘅问题啊？即系嗰个镬个质地嘅问题， 嗯、 能够煎到变成金黄色咧，我觉得喺嗰块嘢上面煎咧，比起喺屋企系易出现噶。 嗱，冇错啦，因为咧当日咧，即系嗱，我要再三戴头盔啦。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喺度笑紧，刘伟恒你即系煎都唔识，咁真系唔识啊嘛。 系真系唔识，我其实喺屋企我都唔系好识。 咁啊，平时梗系有人搞啦吓。咁啊，第一个问题就系咧。即系头先讲啦，究竟系热咗个镬先，定系落咗啲油先啦？咁啊，答案就应该我错咗啦。好，第二个问题就系究竟其实要煎几耐啊？因为咧嗱，我哋嗱，即系通常咧，细个如果未入个厨房咧，我哋第一个啊要去学识嘅嘢就系啲嘢食得未啊嘛，即系 熟未啊，熟。 等于我哋去烧嘢食，经常都问嗰粒鱼蛋阿妈食得未，咁阿妈就话攞叉刀落去剁一圈就得噶啦。 系， 咁但系萝卜糕啊，或者芋头糕啊。点先为之食得呢？ 其实唔紧要，萝卜糕本身已经熟咗噶啦嘛。 系啊，但系有阵时嗱，因为咧我煎煎下，我发现咧，咦嗱，其实我都搞咗几耐噶，咦点我心冻嘅？ 所以茶楼嗰啲佢唔会喺雪柜攞定出嚟噶嘛、 哎， 其实要解冻系咪要解冻、 哎？ 但系有啲人有嗱，我又听过另外一个版本又话你唔可以太过，即系唔好太过湿温啊。如果唔系嘅话咧， 会变噶， 唔系好易散啊。 哦哦， 你就要趁佢都仲系 平平地， 仲系真系讲得啱， 仲系冻嘅时候去煎嗱，即系唔好话太冻啦。当然唔系冰嘅状态，但你要趁佢个温度仲喺度嘅时候咧，你去煎咧，佢先冇咁容易散。如果你等到佢变晒即系湿温嘅温度，你再去煎。煎嘅话咧就好容易个技巧又高翻啲啦。 嗱、欸，我估系咁样嘅。如果咧你喺出面酒楼嗰啲咧，其实佢哋嗰个我谂佢哋嗰个份量咧系经过咗专业嘅一个 调教， 所以同屋企嗱，你阿舅父整嘅嗰底同阿三表哥整嘅嗰底，其实系唔一样噶。 冇错， 即系佢哋嗰个。嗰、那個 份量， 佢個 density 啊， 係啦，個 density， 個密度，個密度係啦。 我見到阿湯博士出現翻，攞翻啲 physics 出嚟讀。 即係個質地唔一樣，即係譬如阿三表哥嗰個，你擺喺度，可能一陣間佢就已經病咁樣咧 collapse 咗啦。咁但係其實阿舅父整嗰個可能又唔係可能可以擺耐啲。咁但係我覺得咧，酒樓嗰啲咧，一般嚟講嚇都擺。 擺得下日子喎，因為嗱，你諗下，首先就係擺落去嘅車上面嘅嗰啲蘿蔔糕已經係冇冰噶啦，即係唔係冰嘅嗰種凍啦。咁但係你諗下，架車本身佢都係會 keep 住有一個温度噶嘛。 即係一路推住啊 嘛。冇錯，嗰堆糕其實你唔係擺咗落個鑊嗰度，都仲有一堆後備嘅係擺喺架車上面噶嘛。咁佢架車可以行好耐，佢都冇事噶。咁即係話。茶樓嗰啲咧係有啲特別唔同嘅配方咧，令到佢可以企耐啲。 阿媽就會講啦，阿媽就會出嚟講啦，粉多啊。 又唔係喎，但係茶樓嗰啲都好食㗎喎。 我唔知係啊。 係咯，我真係唔知呢個整真係。 咁以至到咧，我當日咧係出咗少少亂子嘅，就係咦點解我心仲係凍嘅咧？跟住擺翻落去。 你個面有冇金黃？ 有冇碌吹咗啦？ 我其實好自滿嘅， 但係因為個難度 好靚㗎，你見金黃之後咧， 冇錯，因為 咧 我當日咧 係 煎落芋頭糕先嘅。咁芋頭糕咧，我自己個人認為相對地易脆嘅，因為佢有啲芋頭喺度嘛。咁我追到啡啡你色，哇！我當時好自滿，我有張相喺度㗎。哇！我人生可能搭头三次煎芋头糕金黄色喎， 系啊，满丝啦，劲呢次。 咁啊，跟住就起，咁啊，连除我系 音乐， 然后而家即刻就因为要洗嘛，知道咁我已经浸咗只镬啦，即系起咗镬之后，起咗菜，咁好啦，食下冻，即系咬咗落去个面系辣嘅，但个心冻，咁就出事啦。 你系啱啱喺雪柜拎出嚟就煎啊嘛。同埋你个镬未起到好热啊，所以点解有啲人话镬要热咗之后先落油，同埋个油热咗再落镬系两样嘢嚟， 系个油仲要热啊， 系啊，要令到嗰个温度系咪去到？ 我应该都系系睇佢起泼嘅，即系嗰啲油有泡，即系有个波弹起，咁应该系 你落到有啲见到啲油有波，你系。 佢要炸 蘿蔔糕， 跟住我嘅意思，佢開始有移動啊，係啊，有移動嘅感覺，有跳躍嘅感覺，咁我咪掉啲蘿蔔糕落去，斜咁樣咯。 跳躍嘅感覺其實睇得人好興奮㗎，我覺得。 係啦，冇錯啦。咁第嗱，其實仲有中間發生咗一個亂子嘅，我就發現咧，咦，我似啲蘿蔔糕厚得滯喎。 咁你系点样口法咧？ 梗系离谱地口啦，系啊，好似食紧嗰啲咧 午餐肉咁样， 咩烫咩珊瑚嗰啲咧，烫嗰啲 烫手， 即系嗰啲 反沙 咩即系嗰啲潮州嘢临尾食嗰个啊，即系高丽豆沙嗰个 friend 啊，咁总之好厚啦，好厚，我就开始 即系厚多士嗰啲咁样嘅， 系啦，咁我已经觉得有啲唔好对路啦，咁然后咧我就喺个镬度攞把刀再剁啦，即系咁样剁到佢已经薄薄地嘅，咁但系。即係咪就係頭先講咯？咁佢以為佢香噴噴同埋金黃色咁應該上得碟啦，係咪先？咁點知就係個心動啦，出現呢個狀況啦。 咁、你會唔會做一個動作，就係用個鑊鏟扼佢扼實佢㗎？ 都有少少嘅。 我好中意做呢個動作嘅，唔知係咪以前慣咗。 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嘅就係、究竟落幾多油啊？ 嗯， 即係最個起始啊！即係究竟係啱啱啲油鋪滿嗰個鑊啊？定系唔好系咁， 应该系咁倚咋嘛？ 唔好 油， 因为其实啲油你唔应该一次过落好多，反而系唔够嘅时候再加。 可以添嘅， 你睇下你煎几多咯，唔系睇下你煎几多。如果你要煎三十嚿嘅，咁你唔可以落三十嚿嘅份量落去，如果咪就变成炸萝卜糕噶啦嘛。 同埋 你 炸萝卜糕都几好。 同埋我听人哋讲话，萝卜糕算系易处理嘅，即系贺年糕点啊， 年糕 啫， 年糕好容易。 年糕咧，你基本 黐镬啊嘛，会 系基本盘咧就系煎年糕啦。 系 高阶啲系咩？要加埋 蛋 浆。好啦，因为我试过旧年小弟就系试下染。蛋浆去煎年糕啦，个难度系在于咩咧？就是、同样啦，就系、是、中啲蛋已经窿晒啊，呢个蛋咧会比起个年糕嘅表面更加容易焦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个 就焦咗啦。 如果温度控制得唔好，或者嗰个年糕嘅温度系唔啱嘅话，即系煎嘅时候个温度唔啱咧，你好容易就系个蛋已经系 窿啦 ，但系个。心咧，即系年糕个心咧，都仲系硬嘅，直情系。 哇！我直情啊，试过旧年系咁啊，分体嘅煎到。嗱，你以为染咗啲蛋浆，咁佢应该系啲蛋同埋嗰个年糕， 系咪 包裹咗嘛？煎下咧，啲蛋甩翻出嚟。咁你个蛋，你个糕面就冇咗啲蛋咯。 但系蛋系好容易甩出嚟噶，唔知点解。 好啦，呢个温度难啦。 阿妈又 OK 冇错啦。好啦，连埋啲蛋啊嘛。 温度系其中一个啦，油系。喺呢個嘅年糕亦都係更加難去 嗱呢、這個 啊、個原因係咩咧？一年糕係甜咧，佢糖咧，佢仲容易黐底。 冇錯， 咁你就諗住落多啲油啦。 但啲蛋係好索油嘅， 嗯， 咁你就變咗煎蛋還煎蛋，或者炒蛋還炒蛋， 開始變咗一碟， 變咗個好似嗰啲炒年糕咁樣，炒蛋炒年糕就兩樣嘢撈埋一齊，所以個油嘅份量你就兼顧到蛋唔會索得太多油，然後佢年糕又唔會黐底嘅狀態下咧，落嗰個油嘅份量。就是比较难控制的， 咁即系你要落几多咧？ 我唔知道，我未试过。 所以咧，唔系因为咧，阿哥有一日佢煎咗啲年糕，哇唔得啊！咁于是咧，后嚟我都系玩蒸咯，但其实蒸熟个年糕 我有试过， 都系好好。 我有试过攞去焗嗰啲年糕嘅，即系开咗个焗炉去焗嘅，但始终都系冇煎嗰种嘅香口， 冇香系啦。但系佢就会淋一撇咁变成咁样软晒。 系啦，我有啲 friend 系攞去嗰啲呢几年咪兴嗰个空气炸锅嘅， 系 佢都有试过攞啲年糕去空气炸锅，但始终都系唔同，因为你冇得落蛋浆啊，即系落咗蛋浆去煎嗰种嘅儿时味道系即焗炉啊空气炸锅取代唔到嘅。 喂，我哋开个铺先啦。我谂而家好多听众一路听咬牙切齿噶啦，呢几条友搞咩啊？咁佢就有个嗱，个听众就话用气炸锅就可以嘅，系零失败方案嚟嘅。咁有啲就我哋再慢慢睇啦，就可以出个铺啊。即系萝卜糕同埋年糕应该点煎？喂，我哋呢啲叫做 我就系想喺嗰架车嗰度煎。 嗱，所以梁丽琴系冇答到我。 系啊，嗰架车真系好好煎噶。 系咪应该喺屋企揼花台嗰啲，或者整翻嗰块板咧？ 嗰块板真系好得，真系好得。责怪我转机要飞要飞，我不生不死，无用我你瞬间已默记。自己，来过犯我最爱的意目记，难怪像我都搞足气。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氣流啊，嗱，另一個我哋討論緊嘅問題就係、是、究竟嗰嚿嘢啊，點樣我哋去測定佢係變咗未咧？即係譬如嗰嚿年糕或者嗰啲蘿蔔糕，究竟食唔食得咧？呢個係另一個我哋好想了解嘅嘢。 因為咧，如果係親戚朋友整嗰啲咧，佢唔會有咧最佳食嘅日期，即係冇呢個，咁點算咧？ 冇錯啦， 所以你就焗住要食。嗱嗱聲食曬佢 啦！係啦，咁啊有啲聽眾就提供啦，就話咧就係阿布冧啊，佢就話咧就有朋友教咧就係用春卷皮嘅包住啲 年糕嚟到煎咧，就能够做到呢个外脆内软嘅。咁当然咧，就年糕要解冻先啦。呢、這个系阿布林讲嘅。咁另外咧就系阿 Man E 咧，佢就话咧，如果个锅底啊加蛋糕纸去煎咧。都是一个易洗的方案嚟嘅。 诶，咁但系会唔会唔够香呢？因为如果你用花生油或者啲油去煎一煎，系会香啲噶嘛？ 再加饮啲 XO 酱咁样， 哇！ 我专登买咗两盎 XO 酱啊，系啊，诶，晏啲听咗访问先，一阵翻嚟有张佳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撤销新冠确诊者隔离令，检测呈阳性无需呈报。卫生防护中心在网站公布，单日新增化验所阳性核酸检测个案358宗，但是列明不代表全港确诊个案。另外，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个案就有五宗。医管局辖下71间普通科门诊诊所即日起恢复正常服务，并加强服务，每日提供大约2000个诊症名额，照顾新冠确诊病人。截至下午五点，已经为超过1400名新冠确诊病人提供治疗服务，占相关诊症名额大约五成。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话，各诊所的运作情况大致畅顺。他说有需要时会调动额外的日间和夜诊备用名额，为新冠确诊病人服务。医管局会继续密切留意各诊所的情况，确保有足够名额和人手支援病人。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夏敬恒说，虽然有部分诊所在部分繁忙时段短时间出现额满的情况，但是整体而言，供新冠确诊病人预约的名额仍然充裕。运输及物流局表示，高铁明日起每日南北双向车票会各增加5000张，整体车票由目前2万张增加至3万张，增幅达到五成。局方表示，高铁香港段自今个月15号恢复服务以来，一直运作畅顺，与港铁和内地相关单位今日一同检视过近半个月来的口岸运作和车票销售情况之后，一致同意再度调升每日可供发售车票的数量。荃湾梨木树村清晨发生纵火案，两名14岁男童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清晨五点几接获邻居报案，指两名男童怀疑在梨木树村第三座一条走廊以打火机在单位外 点燃杂物之后逃去，邻居自行将火救熄，无人受伤。警员接报到场，发现有关单位门外的布帘和一个枕头有烧过的痕迹，其后在屋邨对开篮球场。接获两名男童，并在他们身上检获一个打火机。初步调查相信被捕的两名男童曾经与一名13岁同学因为态度问题发生争执，之后怀疑有人到涉案地点纵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天晴干燥，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4至1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香港去年都受疫情影响，经济比较低迷，压力比较大。随住内地同我哋恢复便捷往还，我哋同国际又恢复往还之后咧，整个社会气氛咧都乐观。但系编制今年嘅财政预算案咧，仍然挑战好大。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如期缴付。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认为爱从来没有分地域和限制，是一种共同的语言，只要愿意付出，令身边的人幸福就可以化解误会和仇恨。在今年，他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勇敢去爱，因为只有大爱才能够令到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用爱一起去充斥宇宙。作曲 S1 Music， 填词周耀辉，监制 Albert Chan， Eden 吕卓安， Lovers。 再来再寻二人再脱胎，就如传奇动人的天海，爱珍贵在一瞬间就不再，爱就要笨到像天才，爱就要大到成为大爱。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精选，吕卓安 Lovers。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环节，找来神奇小子曹星如，和大家分享拳击不断的蜕变。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点半至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兔年要有好声音，还要有好监制和好的作曲人。 谁陪着我回家，你知道吧， 手下留情，请来兔年第二位嘉宾 Clayton 张佳添。 从前情人好吗，现在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尚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最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前几多惊讶， 嗱，阿勤， 系， 喂，今日又有新嘉宾， 系啊，嗱 呢位新嘉宾，我期待咗好耐啦，即系因为咧，我哋都入咗行都唔少日子啦，但系冇遇过佢， 同埋咧，我认识呢位嘉宾咧，其实我系喺一个已经接埋咗个台工作嘅时候咧，我系知道佢嘅作品，即系有少少觉得哇。正喎，咁樣咁嗰個台叫咩呢，就係、是、有線 YMC 啦。 咦，係咩？ 係啊，我陣間慢慢再傾嘅時候話俾你聽點解會遇到。 喂，好啊，今個星期呢我哋好開心可以請到呢位嘉賓，歡迎張家添先生。 你好 ，Clayton 你好， 大家好 ，Clayton 你好 ，Clayton 你好，我都想叫翻你 Clayton 得唔得啊？ 可以。 因為咧，我以前覺得啲歌手咧上台咧，我要多謝阿 Clayton， 咁我覺得呢件事好型啊。 咁但係咧 ，Tim Sir 係幾時開始發生嘅咧？ 其實要追溯到亞洲星光大道。 哦，亦都一段幾長嘅日子喎。 因為亞洲星光大道差唔多12年前啦。 係 係啊，最近又好開心，又見翻肥媽同周國峰啦。係啊係啊，但係當時嗰啲學員咧就開始叫我做 Tim Sir。 哦，咁啊，講咗中年好聲音先啦，即係首先要多謝阿婉婉啦，幫約到阿 Tim Sir 上嚟啦。好啦，嗱，其實阿 Clayton 咧，你都做過幾次評判啦，星光大道啊，星夢啊，跟住內地又有啲啦，香港今次嘅中年好聲音啦。好啦，講下你做評判嘅。嘅心得係點樣呢？你睇咩嘅通常？ 嗱，唔同節目真係睇唔同嘅嘢。即係好似星夢為例啦。咁星夢年紀越嚟越細喎。即係以前做亞洲星光大道都有16、17歲啊，已經覺得佢好細個。都係，但係而家有啲13、14歲嘅啫。咁但係無論如何，其實年青人就如果佢哋要做歌手要成功嘅，咁細個咁梗係行偶像路線先啦，唔通等到30幾40歲先行偶像路線咩？所以我一定會睇多少少偶像元素嘅，係啊，同埋我會睇多少少就係佢哋有冇嗰個 market value， 即係唔係話市侩啊，但係呢個現實嘅商業世界 是咁樣嘅。成功與失敗咧係有一啲因素喺後邊嘅，咁、所以我一定會睇下佢嗰個 market potential 有幾大。 嗱、我哋兩個咧其實咧， 嗱你唔好同我通常都問我哋兩個 market value 有幾多，咁樣唔掂㗎。 我想知人喺一啲人心目中都係偶像嚟 嘅。我哋兩個就都諗過嘅，不過我想聽下嗱，其實即係咩叫做偶像元素或者 market value 咧？你唔好當你唔好望住佢兩個先。 Tim Sir，真要講 Tim Sir， 即係咧其實我哋咧行到中年咧，我哋都諗。住睇可唔可以把爆咗重偶像？ 冇嘢噶，你睇小龙女，佢都系偶像嚟噶。佢喺旺角行区系偶像嚟噶，你睇到佢直情系好多粉丝。其实两样嘢啦，即系其实实力派都可以系偶像，但偶像都需要实力噶嘛。咁但系年轻人就更加系一种你睇就算六十年代嘅 Beatles 啊，嗰啲 fans 疯狂到咩几夸张。所以其实系偶像行出嚟咧，就算四大天王啊，你今日郭富城行出嚟。台慶都仲都話啲人癲 曬， 呢啲就咪偶像咯。實力派都會好多人中意，但係嗰個粉絲嘅瘋狂程度咧係會爭啲嘅，係因為佢哋默默支持啊嘛，佢係從音樂角度去欣賞啊嘛。但係偶像始終你打從八十年代有 MTV 之後咧，其實呢樣嘢已經係無可避免地流行音樂已經係變得好商業化，無可避免嘅。你而家有邊個歌手出席？主打歌是沒有 MV 的，是不是？那你有 MV 前就有形象，歌手本身就是那個產品，反而音樂是一個副產品。 哎、 有些 set， 但是這個是已經是三四十 年的。 是啊，由八十年代開始到現在的現象來的。 其實沒有改變過的嘛。 我想問，那 Clayton 你覺得以前即譬如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啦，那些偶像和現在那些偶像他們需要的一些叫做當紅或者是有 market value 的元素有沒有不一樣呢？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其實我覺得是大同小異。當然你話潮流啦，可能現在的偶像再年輕一點啦，你看由打從以前的日本啊、韓國啊，現在十二三歲開始 train 啊，係嘛？可能真係十零歲出道啊咁。以前都有啲好 young 嘅偶像嘅，但係而家你問題好似哇，而家真係好細個出嚟，仲讀緊書啊，翻緊學啊。但係其次嚟講咧，其實偶像嘅元素就係嗰種觀眾緣嘅感覺啊，嗰種包裝啊，嗰、那個 look 啊。你睇葉明熙係好唱得 㗎， 佢絕對有實力㗎，但佢有偶像元素喎，係嘛？你 feel 到佢成。个人企出嚟，你会觉得佢系好吸引嘅。数年前，佢阿 Jam 喺内地喺爆红啦，但系内地唱歌唱到阿 Jam 咁嘅级数人，其实都一定有嘅。咁点解阿 Jam 会爆出嚟？因为佢有偶像元素咯，系嘛？你佢一企出嚟，加埋个实力，想唔爆都唔得啦。咁所以偶像其实只不过系咁多年嚟，从文化或者系形象啊、年纪啊有少少唔同，但系大同小异噶。就打从以前 Michael Jackson 啊、Madonna 嗰啲年代啊，去到90 Britney Spears 啊，等等，Ariana Grande，其实全部你都觉得喂，极尽视听之余，超声色艺俱全，跳得唱得。咁当然香港经历过一个年代系。唔唱得睇得嘅偶像係充斥喺市面嘅，經過咗，你發覺而家又少咗啲啦，因為始終佢哋經唔起市場嘅考驗，所以偶像唔係話冇實力啊，但係好似睇星夢，我會將偶像元素擺重啲啫，但唔代表我唔 care 佢嘅實力啊，佢嘅歌唱技巧啊咁樣。 两样，有几多悲伤，有几多惊慌，天天心中都背负重量，每日分偏差，从受到注望，他的一生包括泪与汗，通通基于观众着想。 去到中年好声音啦，我就会将偶像元素摆得好低，我就真系听佢声音啦，佢点样表达自己人生经历啦，佢嘅声音里边系咪真系带咗一啲故事咧，同埋佢几十年对音乐嘅热诚有冇减退咧？呢啲我都会考虑。 你见得多唔多？因为咧，我听阿婉婉讲咧，佢好即系佢喺现场咧，其实好催泪嘅。我听到嗰啲人咧，佢自己都 即系佢哋嘅故事啊。 系啊，即系阿婉婉佢自己都话佢都俾人搞下我几制啊。你做评判 有噶，系啊，有啲真系即系我都人到中年啦，我都经历咗好多 ups and downs， 我都知道，即系佢哋讲完之后，我自己都有时会 feel 到佢哋，我会好明白佢哋个心路历程。我好庆幸我嘅人生里边，我反而系我系一个好好正面，同埋我系好乐观嘅人嚟。所以到最后我发觉，原来我所有喺我人生 up 系另一个 down 嘅嘢咧，最后我系睇成 up 嘅，因为原来全部都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嚟。我觉得我今日系一个咁思想咁正面嘅人咧，系因为我经历过好多嘢而 learn 翻嚟。咁但系我睇到嗰啲人讲翻，哇！我十年前咧赚3000万就系冇晒啦，咁啊 OK， 我竟然感受到佢嗰种痛啊。咁我系好明白嘅。咁嗰啲位真系你会谂翻系，我都痛过，肥妈就已经成包紙巾冇咗啦，但係我都爭啲想喊出嚟嘅，係好催淚嘅啲嘢。 咁會唔會影響到你比分㗎？即係佢哋嘅人生故事。 嗱，如果話完全影響唔到係呃你嘅， 真係人心欲燥啊！ 其實我都有啲人生故事想講埋 但係咧我都要咁樣睇嘅，因為個比賽係一 round 一 round 一 round 咁去嘅，頭嗰一 round 100 fold 一半。100-50咧，我會手鬆啲，我會真係俾一啲因為中年好聲音真係我哋想俾一個 second chance 一啲年紀已經去到40-50-60-70歲嘅人，咁所以其實如果佢真係經歷咗好多嘢，佢例如有一個係坐喺輪椅度嘅，係咪有啲做咗好嚴，有身患好多好多重 疲 難雜症嘅，其實佢哋都仲咁有熱誠嚟到呢度報名參加。你係咪話摟就摟咗佢先？你係咪應該俾啲機會佢攞啲經驗先？咁我覺得喺第一 round 咧，我哋幾個評判，我相信都會有考慮到呢樣嘢。但係去到之後嗰啲 round 咧，咁我哋就會真真正正去真係聽下佢邊個真係唱得最好、最感動。 呢樣嘢咧，嗱，即係我想睇呢個節目咧，令我自己係感動嘅。感動嘅位置就係咩咧？頭先阿 Kaden 都講咗少少關於偶像元素啊、歌壇啊。咁但係咧，其實對於譬如我呢啲，我中意唱歌，但我從來都冇諗過要做歌星嘅。但係呢個節目咧，我覺得好嘅意思就係、原來咧，其實唱歌嘅人或者中意唱歌唱得好嘅人咧，佢哋未必諗住出唱片啊、做歌手啊，俾人识啊，而系有一种可以发泄又好啦，抒发到自己嘅心声同埋情绪一个渠道嚟嘅。咁而香港人其实系好需要唱歌噶嘛？ 系啊，好多我都发觉原来真系好多人中意唱歌。 系， 跟住我身边有啲朋友系我都唔知道佢中意或者识唱歌，咦，原来报咗名啊咁、 但反而我觉得意外嘅地方系咩咧？即系嗱，香港人中意唱歌咧，其实你譬如我哋睇翻嗰啲卡拉 OK 好兴盛嘅年代，系唔系晚晚都爆晒啊啲房啊咁？即系你知道好多人中意唱歌，但系我意外嘅地方系咧，有好多都唱得好好，而佢哋点解会咁嘅咧？我其实到而家都谂唔明点解嘅咧？阿点 Sir， 你觉得 会咁热衷去播 唱得咁 唱得啊？ 嗱，唱歌真系有啲天分嘅、有天分喺里边。 我 怪事啦，我唱极都系咁啊！ 冇得救啊！但系你话点解会佢哋咁多咁唱？我觉得系唱歌系一种陶冶咯。你譬如你读紧中学嗰阵时，你听紧谭咏麟或者听紧四大天王咩？你会发觉好多人模仿力好强、有啲人唱歌好似王菲、有啲人唱歌好似邓丽君，有啲人唱歌好似张学友、其实有部分嘅人，你觉得佢唱得咧，好老实讲啊，系一个假象嚟。 哇！因为佢模仿咗， 佢模仿力好强， 都有嘅。我身边四大天王都有嘅。 咁但系当你叫佢唔好唱到咁样样嘅时候咧，佢做唔到 嘅。系、又真系冇咗自己嘅 style 嘅。 咁有啲人喂，你可唔可以震少啲音？可唔可以唔震音？ 唔得，一開口就震音，改唔到。 其實習慣嚟嘅呢個係咪啦？哎呦， 咁其實有啲真係假象嚟嘅，但係即係話真正識唱歌嘅人咧，其實係好 flexible， 佢用聲係可以好 flexible， 佢可以真係用到好多唔同嘅共鳴去表達自己嘅。咁嗰啲用模仿去令到你覺得佢幾唱得嘅人咧，唔係唔識唱歌，唔係唔唱得，不過唔係專業。 哦，咦，你好似张学友啦，你知唔知啊？ 大家唔系啲人好似苏永康咁， 但系有一啲歌手佢真系好有风格噶嘛，咁嗰啲成功咗嘅歌手，佢要 keep 住用自己的风格咯，因为其他人就会模仿佢啊嘛，因为佢系独一无二嘅风格嚟噶嘛，但系凡系模仿人哋风格嘅歌手咧，其实个成功率系好低 嘅。系。徒步街上 张望能成就伟人，或是作一世闷棍，自问极不愿当复制人，但事实声调难以变更，踏入佢生命途难度靠神，或是再需要集训，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独站在美光下逃离树荫，还是我不去面对黑暗，梦破醒了，满腔余音。自问表演不差过人，浪漫演绎还会震音，或是命书指明如约星辰，方可以惊到众生。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独站在美光。其实我不去面对苦困，白日梦里不会自禁。 所以咧，過往我哋成日聽到話邊個接班人啊，乜嘢乜嘢模仿大賽啊， 其實好大件事嘅，嗰啲俾人封咗做接班人嗰啲， 後面就大件事啦。通常都係獨當一面先至能夠即係爬翻出嚟。 係啊，就算以前妹姐佢一唱風 的季節， 好似徐小鳳咁，但佢自己出道之後，佢都會有自己嘅風格聲音。李克勤開頭好似譚詠麟，結果都係有李克勤嘅聲音，跟住啲人去模仿李克勤。 即係等於學友最初人哋話佢似關正傑。咁樣之後都係變翻做張學友咁樣， 所以你如果講翻偶像元素咧，其實風格都係一個好大嘅關鍵。 係問多一個問題先嗱，參加比賽嗰啲大部分都係素人啦，即係無論係亞洲星光大賽又好啦，或者而家中年好聲音都好啦，即係你作為評判，其實你要喺電光火石之間去 judge 呢個人有冇頭先你講嗰啲咩偶像元素啊，或者即係獨具一格，有冇人係？和趕錦珍珠你睇到嘅，即係我意思啦，因為咧，我哋未必個個都可以化到最行嘅妝，或者做一個最靚嘅形象嚟到比賽嘅。咁有冇真係哇冚唔到嘅？你雖然化個妝唔係好得啫，但係一睇你就知係明嘅。 定 係 你之前有 interview 過，又或者傾過偈之後咧，就即係接收咗佢部分嘅嘢。 其實有啲你會睇到佢個 potential 係未完全發揮出嚟嘅。 嗯， 你會知道雖然佢未必係十八廿二啊。但如果真係去培訓下咧，佢係會有好大躍進嘅，有呢啲人嘅。係咁反而呢啲人就真係好似頭先講嗰啲，佢唔係靠模仿去唱歌。因為靠模仿係改唔到嘅。係我有啲學生係上到嚟唱歌，好似某某歌手咁樣，或者個喉嚨已經係用咗某個錯嘅方式去發聲，我叫佢去改翻個方式咧，好痛苦。 嗯， 係啊。但係你會見到有啲係佢發聲真係偏向幾 proper 嘅，佢用氣用得好唔錯嘅。佢音樂感好強嘅。其實音樂感係我會睇好重嘅一樣嘢，就係無論係星夢或者係中年好聲音，因為音樂感呢樣嘢咧，好多時係好多啲好成功嘅 artist 咧，就係因為佢音樂感好強，所以佢能夠帶出好多風格啊、情感啊或者係技巧上嘅嘢，都係用音樂感去幫佢輸送出嚟嘅。咁呢樣嘢係好值錢嘅，因為係天生。 哦， 係啊，後天好難教。 可能有，係啊，或者可能根本就冇。 係啊， 你點樣睇到佢有咧？ 個 sense 因為無論佢唱歌嘅節奏感啦，佢點樣去演繹個旋律啦？即係譬如佢嗰個旋律已經係某個歌手唱咗啦，陳奕迅或者邊個，但係佢唱嘅時候咧，佢能夠係用一種感覺，將舊嘅旋律用自己嘅感覺同方法去演繹出嚟，而可能佢嘅句法有啲唔同，可能佢嘅拍子感有啲唔同，可能佢甚至處理嘅旋律嘅高低音有少少唔同。總之成件事就係、是。 你會 feel 到係一個好新鮮嘅方法。嗰個方法係佢自己用一個自己嘅音樂感唱出嚟嘅，同埋有時有啲節奏感咧，係真係有音樂感嘅人先做到嘅，或者係你有一啲音一個音一個長音，佢可能點樣去扭佢，或者點樣去 twist 佢，或者係點樣去將個共鳴位做一個變化，呢啲嘢係去到好仔細嘅話咧，係音樂感強嘅人先做到嘅。如果唔係咧，你就算你去學咧，你都係理論上知道，但你未必做到嘅。咁、所以嚴明熙就係音樂感好強嘅一個人。所以嗰陣時聽佢唱《沒有你還是愛你》。直情系成首歌脱胎换骨，变咗佢自己嘅一首新歌咁样，成个演绎方法，或者佢之后唱嘅飞飞，又系用咗自己嘅方法去演绎成首歌，系佢将一个旧嘅旋律系用一个好崭新嘅方法演绎，而觉得系哇，原来可以咁样唱呢首歌，但系又咁好听。咁呢啲系几乎系冇得教，系音乐感嚟嘅。 嗯， 系自己喺个成长过程，佢自己 pick up 嘅嘢嚟。 我哋算啦， 系唔系我 本来谂住诶有个琴定吉他就不如即系我对门前说试一试都好啊，但系我真系放弃咗啦。 因为咧，我一路咁样听阿 Clayton 讲咧，你就可以 我觉得好似听紧评判讲嘢。 分得到點解佢係評判，而我哋點解會係觀眾？ 我都評唔到音樂感喎。 唔係我其實最重要係我睇無論任何嘅歌唱比賽，咪走音啊咁樣嘅啫。 幾好啊！幾好樣啊！ 幾好喎呢個。 算係 啦。 其實好老實講，做評判，如果你淨係去聽音準拍子咧，咁我覺得係一個比較低層次嘅 judgement 咯。因為唱一首歌唱得好聽與唔好聽咧，真係有時你走半粒音咧，唔係一個關鍵。 係， 真係唔係關鍵。有好多嘢，即係有時我哋去做一啲出面嗰啲評判，有時啲大學啊或者啲什麼，咁佢有個評判紙俾我哋噶嘛，咁佢就會有幾難嘅，就會音準二十分啦，拍子二十分啦，感情二十分啦，咩台風二十分，咁即係話如果你每一樣嘢寫埋加分，最高分嗰個就贏。咁但係我哋通常咧就唔理佢，我哋自己俾分數嘅，因為其實唔係咁樣俾分。 系啊， 下次唔好出呢啲分子啦。 因為咧，我都曾經試過做 過 歌唱比賽，佢哋真 係 咁樣嘅， 係啊。咁但係其實唔係咁樣嘅。譬如你一個人佢嘅感染力啊，佢嘅穿透力啊，佢嘅即係點講？有一個人可能佢音準唔係最好嘅。但係佢音樂感好強嘅，佢可以搭救到好多嘢。有一個人佢個力唔係最好嘅，但係佢嘅感情係輸送得好 touching 嘅。所以咧呢評唱歌咧同奧運係唔同嘅，奧運跳水咁每一個打八分九分，你可以量化嘅，每一個動作你都量化嘅。但係評唱歌咧，你量化唔到。係啊，咁你話係咪好主觀咧？絕對有主觀性喺裏面，但係真係我哋要做評判就係喺客觀同主觀裡面攞一個平衡，呢個最緊要。 这边的天气渐回暖，而你可否开心似我所愿？当你话给我成全，要跟他好好去恋，无谓继续去周旋走。我今天终于在埋怨，和他一起都想你太心软。假设什么也还原，难道会是大团圆，还是噩梦再开端？对方紧要，而既然分开了，问好亦不必要。原来我仍想知你，与情人近况，可会对我怀念？ 便也敌过惊险。而既然分开了，何必又想打扰？为何爱人掉底了，才来明白对方？近况可怀念我，而既然分开了，问好亦不必要。原来我仍想知你，与情人近况可会对我怀念？ 都系出自阿添 Sir 张家添嘅手笔啦， 系 作俾 Eason 嘅作品，歌名叫做《 小见不怪》啊。 得亏损是五十年一遇，拖累外汇基金表现。相信今年的投资环境未必好似旧年咁唔寻常，未必好似旧年咁唔寻常，但系仍然有好多不明朗因素，会密切注意市场发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晴朗同干燥嘅天气。此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一道云带正系逐渐靠近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晴干燥，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4至1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冯晓琴为了谋求更加长远的发展，开启了一段他自己都没想过的崭新人生规划。顾青如同思源的重逢，引起不少的现实问题，令他们开始对情感生活有更深刻的思考。 国剧830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老公， B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紧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㗎。仲有啊， 咁即係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係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乳喂哺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 ，How do we say 扮晒嘢 in English？ 尤其是系一啲以为自己好优越过人啊，叻过人啊，跟住就话人哋或者即系表现到一个高高在上嘅姿态，咁样嘅扮嘢。萧叔谂到一个英文嘅字都几常用嘅，就系 patronizing，patronizing，patronizing。另外一个串法咧就系 patronizing， 亦都得。To patronize 咧就系个动词啦。patronizing 咧就系个形容词，咁个意思咧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啦，用法我哋话一个 patronizing attitude 啦，或者 the way you speak to people is very patronizing， 就系你同人讲嘢嘅方式咧系非常之扮嘢之余咧，亦都系暗地里心里面觉得自己系好高人一等嘅，比你叻啦，比你优越啦，但系表面上咧系笑笑口啦。好有礼貌地对待你嘅呢一啲咧，我哋叫做好 patronizing 嘅 attitude。俾个例句大家，譬如我你唔好用咁嘅态度对待我啦，我就话 stop patronizing me，stop patronizing me， 就系咁样用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Clayton 张佳天。 Santa Claus 可否给我一个自我？ Santa Claus 我不想再为情感作出安排。 Santa Claus 可否请你留给我记忆？ Santa Claus 我将一切全留。 问多一个问题先，以前即系譬如讲翻妹姐嗰啲新手年代咧，咁我揸住一首歌就横行天下，唱完就算啦，当晚我就成为冠军啦咁。但系而家咧唱几万次噶嘛，然之后用几万首歌咁样拣嚟拣去噶嘛。咁你觉得而家参加歌唱比赛嗰啲朋友仔咧，其实系咪辛苦好多咧？ 辛苦好多，压力大好多，同埋好叻咯。有啲真系十零岁可以经历一个咁嘅节目咧，但系你睇到无论由当年嘅亚洲星光大道啦，或者你见到超级巨星啦，好似到而家嘅星梦啦，嗰啲年轻人咧，经历三四五个月嘅训练 啊， 嘅训练啊，嘅过程啊， 磨练， 哇，佢哋进步好快，系啊，同埋系成长，唔单止系歌唱成长，系成个人嘅成长，佢哋面对点样承受压力啊，点样面对镜头，面对观众啊。 而家仲要面對埋個網絡啦， 係係，我好佩服佢哋嘅啫。 對住咧細啲，即係年輕啲嘅嗰啲參賽者咧，你會唔會即係喺嗰個叫做評語上面咧，都會稍微修飾下噶？ 我反而對細啲嗰啲咧就會冇咁修飾。 哎呀， 我會仲 hard 少少。嗱，中年好聲音，你去到四五十歲、五六十歲， 你仲打擊我 咁多社會經驗，唔係。有乜嘢會比個社會更加打擊佢哋咧？ Oh. 我講咩説話其實都打擊唔到佢哋 嘅。 反而我會希望用啲鼓勵性嘅嘢去等佢，即係我真係好 appreciate 佢哋，即係咁有勇氣嚟參加這個比賽。我反而用鼓勵性多啲，但係年輕嗰班咧要打擊下佢哋。因为佢哋未受过社会嗰种真正嘅现实残酷啊，咁俾佢 feel 下呢个世界其实系咁残酷嘅先。 哦， 咁啊明啦吓。 其实咧，我觉得咧，唔单止参赛者难搞啊，评判都唔易做。讲真， 唔易噶。 系， 喂，我哋咧嗱，即系听到评判嘅感言咧，大家明啦，大家可以知道评判嘅心路历程系点啦。系啦，咁我哋咧而家要翻转头啦。咁啊，因为啊。張家添先生咧，咁啊細細個咧，我唔知佢有冇受過頭先嗰啲重擊啦，即係俾人咧鬥花聲啊嗰啲啦。嗱，我哋由細個講起啦。咁啊 ，Clayton 你係香港出世㗎嘛？係 啊，冇錯。 你係嗱，因為咧少少典故啦，都即係網上面都有寫，譬如你嘅屋企咧都有少少一啲演藝圈嘅背景。其實同你嘅成長有冇影響㗎？ 可能都有啲嘅，但係咁唔係直接嘅影響咯。因為我見我爸爸就佢係嗰陣時係做電影編劇同導演啦。咁我阿叔又係演一個演員啦。变咗我见我爸爸就佢嘅工作系冇规律冇固定时间嘅，系啊，咁有时几时工作，几时喺屋企休息啊，几时唔喺香港啊，咁其实系冇定嘅，即系我个概念就系工作唔一定要咁规律咁固定嘅，咁end up我自己就成世人嘅工作都系冇固定时间嘅， 系。 咁同埋我老豆就係、是、佢當時都會佢有佢嘅 ups and downs 啦、咁我又會睇到佢嘅struggle 啦，我會睇到佢嘅高高低低啦，咁我佢係一個比較悲觀啲嘅人嚟嘅、我會睇到啊，佢有時去到啲低處，佢有時會唔係好承受到啊咁樣。我喺外面睇，我唔明，結果我自己經歷一個即係佢做電影，我做音樂啦，但都有異曲同工， 係真係藝術啦， 係啊，因為係非常唔穩定嘅一個工作嚟嘅，我又開始明白我老豆經歷紧啲乜嘢啊咁样，咁但系都尚好，我个人系偏乐观少少，咁但系我就会更加 appreciate。因为我老豆一个好有责任感嘅老豆嚟，即系佢点样去担起头家啊，点样去养大我哋啊，咁呢样嘢我就会更加 appreciate。哇，我自己都有两个小朋友，我觉得，我觉得佢好劲咯，即系可以供到我同我家姐读大学啊，点点点啊，即系佢做嘅嘢，所有嘢，我觉得系我當時未必咁識 appreciate， 但我自己做咗老豆之後，我做咗都係一個算係演藝圈嘅，咁我自己就會明白啊，佢其實犀利。 微風吹亂你的頭髮，思緒跟你一起流浪，去年已慢慢被遺忘，而黑 我去了会天亮，感觉有你多美好，颤抖的手被你感动了。人生有太多的意外，未来一切不再重要，谁保证可以地久天长，在你心中我愿意渺小，只要你也会给我一生不变的钟爱。 咁啊，爸爸就系从事电影啦。好啦，你细个有几多会接触到佢，譬如编剧又好啊，或者电影工作嘅，而家多唔多？佢带唔带翻屋企做嘅？ 佢成日屋企写剧本，写剧本啊，有写小说都有嘅。 佢会唔会同你倾嘅？即系或者你睇唔睇到佢啲嘢噶？ 我睇到佢写嗰啲稿咯，吓，同埋有时佢有好啲好细个嘅回忆，我睇佢拍戏咯。试过有一场戏，佢系带咗成个 crew 同演员翻嚟我屋企拍嘅。咁我就喺屋企睇佢拍戏咯。但系当时有其中一个演员系边个咧？就系、是、夏春秋。 即系君如嘅爸爸，系啦， 东叔， 东叔。 咁我嗰阵时嗰啲旧式嗰啲 camera， 嗰啲菲林嗰啲咧，我就会伸只眼去睇下，咦咁得意啊！望佢， 即系喺个 finder 度睇下嘢吓。 咁跟住又有一次唔知系边度外景，咁我又见到周润发啦，都系咁。因为周润发嘅第一套戏系我老豆导演，如果冇记错个名叫《慈女》。 系，就系爸爸导演嘅， 系啊， 哦，喂，咁一个导演兼编剧嘅屋企系点样样噶？ 其实唔系好， 有好多书啊， 好多书， 好多书嘅。 我老豆睇好多书，佢好中意历史，佢有都有写小说，有啲历史讲历史嗰啲咩，即系佢系一个好中意历史嘅人嚟嘅， 系， 但系佢有好多以前屋企好多啲咩读者文集啊，成。一百本喺度，咁我又会攞嚟睇。 哦，读者文集好嘢嚟噶，佢有啲好短嘅文章好好噶。 所以我老豆系一个书虫嚟嘅，基本上。 系，你哋住边一区噶嗰时？ 我哋住过好多区噶，但系我出世一路到小学都系住美孚嘅。 哦， 系，后屘又搬咗去新界啊，咁样，好多区都住过嘅。 嗯， 系啊。 咁你系一个即系点样嘅小朋友咧？你写字叻唔叻噶？既然一个爸爸， 你又睇读者文集，应该有翻咁上下斤两。 我只可以讲系还可以咯，吓，我唔系好叻，但系我都写到歌词嘅。 系， 我文采唔系好叻，我音乐叻啲。系，但系我英文系叻过中文。系啊， 即系自细已经系咁样。 因为我由自细已经听好多英文歌，吓，咁跟住我去到中学直情系听八成都系听英文歌。 嗯， 咁跟住去到大学，我系 major 新闻系同埋辅修英文。 嗯，吓， 咁所以。我英文系叻过中文， 系啊， 我以前开始唱歌或者作歌我都系唱同埋作英文歌先，系啊，咁但系后屘即系读完书翻到香港，我知道咪呢个市场一定要写广东歌，咁我先至去学点样唱广东歌，吓，同埋学点样去写广东歌， 系， 因为你写歌你写英文又好，国语又广东歌又好咧，嗰个写法系有少少唔同，因为你要就翻个语言。 系，咁你点解会开始细细个有咁多英文歌听咧？ 因为如果冇记错咧，因为系我家姐，我家姐大我八年， 系 嗰阵时真系细细个啦，即系可能四五岁啊，五六岁嗰啲咧，咁嗰阵时就兴咩咧？就兴许冠杰啦、温拿啦、陈秋霞啦嗰扎啦，嗰阵时个年代啲香港嘅。歌手咧八成都系唱英文歌， 系 我唔知你，我唔知你哋， 就算声歌都系啊，佢自己都会出英文碟噶嘛， 咁所以其实咁我家姐买好多嗰啲唱片咧，加上就系都有好多外国嗰啲嗰啲黑胶碟啦，咁嗰阵兴嘅咩 Hotel California 嗰啲啊 ，Linda Ronstadt 啊，什么，咁跟住去到八十年代，咁我家姐又喺外国读书咧，咁佢每次放暑假翻嚟咧就带一沓嗰啲45寸嗰啲黑胶细碟，系啊，咁嗰啲同埋有啲系我直情咧，我写信 request， 我收音机听到边只歌好听，喂，可唔可以买呢只碟翻嚟啊？咁佢买咗一沓碟翻嚟，系啊，咁什么咩 My Billie Jean 啊，咩好多呢啲咁嘅，咁 都几好，因为有个家姐喺外国咧。 你喺外国买英文碟系易如反掌噶嘛？ 香港系买到啲大碟咯，但系买唔到啲细碟，系有啲 single 咯。 咦，咁你系咪追住嗰啲咩 Billboard Top 100嗰啲啊？ 追住啊！我癫嘅，我读紧中学嘅时候咧 ，around 中三、中四、中五嘅时候咧。通常每個禮拜日咧，咁啲嗰個年代咧就出街玩嘅，而家就好多宅男宅女嘅。嗰個年代啲人就出街玩嘅，我係宅男嚟嘅，我留喺屋企做咩咧？聽每個禮拜電台數榜啊！ 你聽邊個台啊？ 我話俾你聽 ，American Top 40 有中文嘅數榜嘅，有電台數榜嘅。我係聽 AM 嘅英文台 KC Kasem 數 American Top 40。 哦， 咁我就聽，仲要嗰啲聲好衰嘅 AM 嘅，但係佢就下晝四點數到夜晚唔知七八點，我就坐喺度聽，聽四十首歌聽曬，然後我唔知做乜鬼，我係攞本筆記簿記錄，我今日就三十九位係邊個？ 上升一級， 係啊，其實咧我有㗎，我都有 廣東歌啫嘛，係 啊，冇錯啦， 我成個中學就喺度做呢啲嘢，唔知做乜鬼嘅，咁就嗰啲歌我就熟曬嘅，跟住就咁我儲咗一沓筆記，咁你儲嚟做乜？咁 但係你而家抌咗未啊？ 我唔知，可能喺倉度。 其实呢个系好值得纪念嘅一件事嚟噶，人生成就解锁。 抹低佢嘛，系啊， 所以我系即系嗰个年代嗰啲英文歌咧，我系熟到飞起嘅。 哦， 系啊。 咁你会唔会唔中意嗱？即系我用呢个字，会唔会秒中文歌嘅咧？ 当年有嘅。 系啊，好多学校咧，有啲学校系咁样嘅，即系咧佢哋咧就系会中意外国嘅西方嘅偶像啦，就系日本啦，然之后就到广东咁样啦。 但 系广东， 但系我又唔 系 好秒嘅，只不过我觉得点解成日都要 cover 外国啲歌咧？咁可唔可以自己有啲创意咧？ 不过的确又真系。 咁同埋有时 cover 咗之后，我又觉得你又未必唱到原版嗰个 味道 咁好。同埋嗰啲编曲系搬字过字噶嘛，照抄噶嘛。咁但係我後屘都明白到個市場係咁樣運作，咁差遠少少講啦，其實呢樣嘢亦都係害咗打後嘅香港樂壇。兩樣嘢，第一就係當年嘅唱片公司大部分都係外資公司嚟嘅，咁嗰啲公司都係喂咁啲外國咁喂見到香港個市場有得做喎，咁咪嚟呢度插旗，咁咪搵個大佬坐喺度咁咪做囉，咁樣咁佢哋一定係用最快最短線嘅方法去揸乾個市場，咁所以咪喂係咁 cover 囉，係咁求其唱首改首咩又賺錢又賺錢，咁但係你咪變咗令到香港嗰個文化或者係個創意其實一直都唔係一個好好嘅，有好好嘅肥料 栽培啊， 个土壤冇乜呢啲肥料啊，所以到后期 around 97年嘅时候，咁开始睇到个市场慢慢可以 drop 啦，咁好多嗰啲外资公司咪撤退咯，佢撤退剩翻个冇乜肥料嘅土壤喺度咯，咁所以之后香港嘅市场点解一路咁跌咧？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因为系俾一啲外资公司揸干咗呢度嘅土壤，而佢哋系冇提供到肥料俾呢一个地方，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咁所以去到 around 93、94、95年度啦，当时商台突然间宣布 原创歌， 净系播原创歌，唔播改编歌，哇！跟住唱片公司大乱，点算？冇哇！边有咁多原创歌啊？咁我哋嗰阵时就好幸运地，我哋啱啱入行，即系哇！边个写得歌就收歌，收歌，收歌。咁所以嗰阵时我哋就会特别喺呢个 timing， 我哋有好多我哋嘅原创歌就喺嗰阵时会发挥到。 Got a worried mind. I'm so lonesome all the time. Since I left my baby behind on Blue Bayou. Saving nickels, saving dimes. Working till the sun don't shine.Looking forward to happier times on Blue Bayou. I'm going back someday. Come what may, 呢、这个节目啊，提高翻个格调啊 ！Linda Rustic 嘅 Blue by You， 唔该晒阿 Clayton 啦，咁听晚系听晚就开始会讲到咧，即系佢点样走入去乐坛啦，点、样有 Black Box 嘅出现啦，咁啊，点解会开始同机仔合作咧？咁啊，大家密切留意听晚嘅手下流程啦。 系 头先啊 ，Clayton 讲嘅一件事咧。我哋有做过嘅，我真係有做过，就係、 是、做咩震音啊，就 係七日咪即係依家晏啲先讲呢个抄中文功夫龙虎嗰个龙虎榜嘅上落、 哦、个榜单嘛，係啊係啊，会㗎。 因为一哥一定唔会做，因为你哋个年代已经有忙。 你会唔会觉得我哋好戆居啊做呢啲？ 咦，我有朋友有做喎， 係咩？ 佢会借一个 Excel 表，然后 mark 低自己最鍾意嘅每个礼拜最鍾意嘅头20位，然后会分析佢走位排位嗰啲都会分析埋。 咁犀利啊！ 位好似唔系咁用喎，系咪？ 啊，一样是但OK 嘅 OK， 但系你有冇笑佢啊？ 我有啊， 系啊，我都话佢一定、 我都有噶， 佢一定会觉得我哋做呢啲嘢好低 B。 因为咧唔知， 但以前做呢啲嘢系好 in 嘅， 我想讲。 嗱，同埋因为点解咧？嗰阵时嘅数榜咧，佢系即刻话俾你知嘅、 啊， 即系你事前系唔知噶嘛，咁、 啊、 你咪 mark 咯、 嗯， 即系你觉得我要记录呢件事 啊，同埋、你同流行曲。咁近可以有个咁样嘅机会，好似关自己事咁样噶嘛，个 咁、啊， 所以你一定会系好愿意去做呢样嘢。 唔会预测个赛果噶， 唔会噶，会惹个赛果耶、 哦，又系每天我哋都 系嗱，又唔好咁样， 即系咁讲，咁佢好多个谂咗好多礼拜作 噶嘛， 就好似出年啊，大家都系年初一耶，又系鼓舞飞扬。 系啦，即系会有呢啲，反而我又唔会话预测咯，纯粹系好 fans 嘅心态咯。 系啦，咁啊，听晚就睇下嘅，听下 Clayton 有咩讲啊。咁呢个时候咧，消防署有啲嘢提大家， 系啊， 我真系硬踢 啊。AED 要留意 ，AED 知多啲。 阿峰啊，话。嚟緊呢我哋公司就去大旅行，而家地点啊交通都安排好晒，係时候我哋要諗諗有啲咩活动啦噃。 吓、啊、全哥唔係话咗去宵夜食咩？仲要諗咩活动啊？ 阿华，我哋一去到就宵夜食，康乐小组会俾人话我哋偷懒㗎，点都要諗几个游戏嘅。 阿凤就讲得啱啦，平时大家都咁忙，依家有机会一齐玩一下集体游戏，轻松下，促进同事之间嘅感情都几好啊！ 哦，都冇问题嘅，提起玩我最鍾意㗎啦。嗱，我啊提议玩红绿灯啦、糖痴豆同埋狐狸小姐几多点。 嘩，讲到呢啲真係童年回忆返晒嚟喎。 係啦，我以前细个最鍾意玩就係先生话㗎啦。 咁你以前一定好听先生话㗎啦。 我都係㗎，只要讲清楚指示我就做到㗎啦。所以我以前呢係个好学生嚟㗎，而家都係一个好员工啊。 你咁叻啊，如果我哋旅途中有团友有事，你都要帮手啊。 吓，会有咩事啊？ 诶，意外就係意外，边度话得埋嘅啫。就好似如果突然有人冇咗心跳，你咪可以用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帮到佢囉。 自动心脏除颤器咩嚟㗎？我唔识用㗎喎。 诶、hey, 你啱啱又话只要俾清楚指示你就跟到做到嘅。AED 机好易用㗎咋。佢只係有四个步骤。就係、是、开机、贴上电击片、等部机自动分析病人情况、同埋最后有需要嘅时候进行电击。成个过程部 AED 机都会有清晰嘅指示，只要你一步一步跟住做就可以救人㗎啦。 嘩，真係咁易？ 就係、是、咁易。不过当然希望我哋用唔着啦。 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 AED 知多啲，由香港电台第一台消防署联合制作。 是啊，阿冯啊，同埋阿全，点解你哋 唔系啊？你系全哥啊，佢系阿华。 我系阿华。 系啊，阿冯同阿华，点解我哋讲嘢啲速度系咁嘅？ 因为我哋想将一个信息清楚咁样表达俾听众听啊嘛。阿华，你话系咪啦？ 系啊，阿冯，你讲得真系啱啊。 咁听晚我哋继续听下 AED 知多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撤销新冠确诊者隔离令，检测呈阳性无需呈报。卫生防护中心在网站公布，单日新增化验所阳性核酸检测个案358宗，但是列明不代表全港确诊个案。另外，與新冠病毒有關的死亡個案就有5宗。醫管局轄下71間普通科門診診所即日起恢復正常服務並加強服務，每日提供大約2000個診症名額照顧新冠確診病人。截至下午5點，已經為超過1400名新冠確診病人提供治療服務，佔相關診症名額大約50%。正是身处隔离设施的人士，今日起可获安排有序离开，不需要等快测阴性结果。保安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截至下午5点，大约有230人离开社区隔离设施，现时大约有310人仍然留在社区隔离设施内。运输及物流局表示，高铁听日起每日南北双向车票会各增加5000张，整体车票由目前2万张增加至3万张，增幅达到50%。局方表示，高铁香港段自今个月15号恢复服务以来，一直运作畅顺，与港铁同内地相关单位今日一同检视过近半个月来的口岸运作同车票销售情况之后，一致同意再度调升每日可供发售车票的数量。世界卫生组织维持将新冠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最高警戒级别。总干事谭德赛说，疫情可能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必须小心过渡，减少可能的负面后果。谭德赛指出，疫情进入第四年，现在处境比一年之前好，当时奥密克戎变异株将疫情推上另一波高峰，世卫每周接获的染疫死亡人数超过7万人。 他表示，丹州染疫死亡人数去年十月降到10000人以下，但十二月初再度上升。当时中国解除防疫限制措施，导致染疫死亡人数急升。他说，一月中旬接报的死亡人数直逼40000，其中超过半数来自中国。谭德赛期望紧急状态今年可望结束，并且将住院和死亡人数减少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世卫组织三年前首度将新冠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高警戒级别，至今累计超过7.5亿宗确诊，超过6.8亿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天晴干燥，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4-1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消费券可以帮助改善咗到我哋嘅生活，同埋振兴咗啲嘅经济，但系希望咧唔好咁多限制啦，同埋呢个复杂性啦。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有啲政策我哋系需要调整嘅，唔可以好似以前咁，环境唔好嘅时候都要睇住个荷包，都要睇餸食饭。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业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唔使担心，政府嚟紧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2.0，有成20,000元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 4月头开始接受申请，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我喜爱兜路，看一看家。 来吧，与艺术家一起在创作路上兜兜风。电视节目 Art Like 有条路，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星期二晚7:30， 港台电视31。 先咧，即系阿 Kieran Sir 啊，即系阿 Tim Sir 咧，即系讲到关于做歌唱比赛嘅评判咧，就勾起咗我哋一啲即系唔少嘅回忆嘅。咁首先咧，其实咧，阿 Tim Sir 咧，佢讲咗一样嘢咧，其实系好重要，对于所有未来啊，即将会参与呢个新秀又好啦，未来偶像争霸战又好啦嘅参赛者嚟讲咧，记住模仿啊， 系 千祈唔好， 喂，我觉得咧，其实应该咁讲。是因为那个模仿的潮流已经退却了很久了，所以大家模仿呢只是可以变成不是在一个即正路的歌唱比赛里面能够脱颖而出，而是你在那些模仿 show 里面做这件事呢，那就啱嘅。但是歌唱比赛呢， 就模仿 show 添，而家冇啦。 以前有那些一丁、二丁、三丁那些呢，就有一些模仿的歌仔呢就出了来的，真的。但的确呢，以前譬如你说妹姐那个年代，妹姐我觉得她没有模仿到小凤姐的，你现在听回很像的。 口有是啦。 是啦，但以前听你就会觉得似咯，即以前都参加歌唱比赛。在学校又好，又或者坊间都是会觉得哇他唱得好像就等于是好的嘛。 当你听到啊他好像张学友，咁你 唱歌的人有一种心底里的沾沾自喜的嘛。 是同埋呢你真係会觉得哇佢係唱得好，但係去到而家呢又或者近代呢其实你唱到好似佢呢你会笑咗哇、欸、你真係好似。 但仲有呢啲人嘅即係要多得卡拉 OK 啦。因为卡拉 OK 嘅出现呢首先应该咁讲啦，你知 K 房嗰个参差程度係相当之得人驚啦，即係又有走爆音嘅，但亦都有一啲就係能够喺个 K 场嗰度啊博返少少尊嚴嗰種，我都係我唔記得有冇講過。 即 係 今夜唱什麼歌嗰啲人。 係啦，我有個朋友佢唱，佢真係扮得好似劉德華。 嗯。 而當佢扮得好似劉德華嗰陣咧，佢能夠做到一個喺個 K 房入邊如賓嘅角色啊。 係，冇錯，就變咗笑咯。 冇錯， 就變咗笑咯。 我哋有，佢好開心㗎喎。 啊，梗係啦，因為你有反應啊。 風波翻過，即係嗰啲咧，大家好興奮嘅。 係。 大家有掌聲嘅，佢又睇到嗱，唔知佢平時係咪翻工好大壓力啊，或者喺公司成日俾老細鬧啊？当啊场内大家饮到啤啤呼，又觉得佢系一个翻版刘德华嗰阵，佢好开心 嘅。咁其实有好多嘅例子咧，都系大家好勇于去模仿嘅，即系譬如女仔好多大家会模仿妹姐啦，因为比较上易模仿嘅， 压低把声， 系啦。咁但系譬如如果男仔嘅哥哥都易模仿嘅，即系哥哥嘅祖前， 黑色 系啦，心不变大嗰啲咧，咁同埋 Loki 都系。 陈恒和回应 Loki 都系难得一身好， 秋官都要 系啦，即系佢哋会有佢嗰 种 好独特嘅嗰。种唱歌嘅方法，而系易学嘅，咁所以大家一拎出嚟唱嘅时候， 佢有啲 icon 嘢啊， 全场好开心噶喎，真系。 阿一哥，你嗰个年代扮边个多噶？ 我嗰个年 仲有冇人扮噶？ 有， 即系扮陈奕迅咁样样咯，系咪？ 但系扮 Eason， 你唔会得到一个好大嘅笑嘅效果噶嘛？哥哥嗰啲黑色五爷，就人人都会笑。 我明你意思，好似我嗰个年代啊，周杰伦咯，有段时间 点扮啊？ 即嗰啲，即我又唔系几好意思用翻我哋以前嗰个说法嚟形容，但系可能啲字读得比较快，系啦，咁我哋系啦，再加上要留埋嗰 pat 音，然后就上台练埋，因为要练埋形象，唔系斋系嗰个， 冇错， 系即系呢啲，即系佢可能演唱会嗰啲at lip 嘢啊，或者可能认观众嗰啲啊，咁佢都会喺台上面佢扮埋有人同佢互动嘅过程，会做埋成 set， 因为开始多咗啲 YouTube 短片啦。你可以睇佢演唱会佢点样同观众玩，然后咪扮埋佢平时讲嘢嘅腔口，直情上台啊，着埋嗰套衫，即系个模仿嗰个发型啊，嗰啲衣服打扮上埋去咁样咯，都有嘅。 萧敬腾都多人模仿嘅，因为佢系即系萧敬腾最初嘅时候唔系好讲嘢个萧敬腾咧，都会多人模仿，易搞咯呢啲就 系咁啊。而咧其中一个，我觉得啊霸占咗啊歌唱界。最耐嘅一種 technique， 而家我唔知仲會俾人笑咧，就係頭先阿 Katon 上有講嘅叫震音啦。 你可唔可以震兩下？你聽下。 我唔係喺度。當年我好記得，其實震音啊係男子組啊，即係你成熟，尤其是開始變咗聲咧，有一把沉實嘅聲，同埋有喉韻嘅時候咧，好想去。好似 可以學友同埋黑琴嗰啲喉韻上下浮動噶嘛，要幾喐有幾喐。 我記得嗱，我第一次聽震音呢個真係好好笑。我記得嗰時啱啱喺美國，咁我有個朋友咧，佢自覺得啊， 自己識震， 自己覺得自己唱歌好聽嘅。佢叫我，佢唔係叫我英文名，佢叫我偉恆，我好記得。偉恆，我俾你知啊，震音係點練啊？嗱，冇錯，佢攞個喉，佢稱啊，咁樣一個。嗱嚟啦！嗱，佢将粒两只手指戳自己嗰个喉韵， 系 手动震音， 手动震音manual， 唔系自动波， 系啦， 滚波。 咁我喺个车度教。 咁佢每一次都自己咁样喐，咁唔得噶。佢要唱歌嘅时候，佢要练到佢唔使自己揾手整都得。 哦，咁我又冇再深究佢究竟喺公开场合表演系点 样。佢认真嘅， 佢好认真。 哦， 嗱，你知唔知震音系点样啊？嗱，睇住啊。嗱，佢震咗咯，我好记得呢样嘢。咁当然佢系 你就苦练啦， 好似以前玩姐姐咁样 咩叫玩？哦， 嗰个 系啊，即系呢个啊，即系讲姐姐啦，姐姐。 你个个都玩过 啊！发哥，你唔好笑啊！你玩过呢个啊？你试下讲，你试下讲个猪个嘴，然后讲姐姐啊！ 哎呀，唔好意思。 我一讲调度啊，唔好意思啊， 呢个真系好好 玩咗好多年啊， 真 系 好玩，玩到而家都仲觉得好玩， 唔好意思啊。 好啦，咁后来咧。即系，咁喺嗰个年代就啱啱系镭射碟嘅年代咧，咁我好记得大家咧就系真系嘅，就真系播张学友、李克勤，然后咧就练嗰个震音啊，即 系 大会堂演奏厅你谂下震得几劲，分手，分手以后，然后等等，言尽消瘦。 我觉得震音都唔系问题，而系咧佢哋用自己嗰个方法震咗之后，佢真系觉得自己唱得好听啊嘛。 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其中另外一个嘢系我哋自己作为啊观众嘅评审标准就系睇下佢有几震，即系佢越震就觉得佢越唱得。系啊，但系我哋见到佢啲真系咁样噶嘛，你都觉得自己 你得唔得噶？呢个 我唔得。 你试下嗌一次自己 我唔得噶，我唔得噶。 咁你又再试下个姐姐。 因为 咧，我真系想讲，后来咧，由于我哋实在太崇拜震音，而觉得震音就系唱歌好嘅唯一指标。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哋成癫到点样咧？咦，点解我的喉骨震唔到嘅？我哋喺个镜度又对住块镜喺度。啊！啲唔喐嘅， 你试下，你试下， 我唔得噶。 唔系佢有少少少， 有少少，有少少， 少少。 咁但系我做唔到，因为我而家咁样下就得啫。咁但系你好似李克勤唱紅葉嗰啲，我哋系做唔，同埋咧，佢哋系你见到佢哋系有画面噶嘛？即系张学友 点样可以整到嘅咧？其实好似克勤嗰啲咁样。 我唔会 睇你要打俾佢。同埋佢哋系话佢哋已经系。不自然地做㗎即係咪自然地做 咁样。 係不自觉地做㗎嘛。咁我哋係对住发觉点解喉骨唔喐嘅就係得吞口水嗰下会戳返上去嘅咋嘛。咁点解可以唱到喺个喉骨度会有弹上弹落呢个过程呢到而家我都做唔到㗎。 係。 係啦。 肥媽嗰啲都唔 晒。 係。係。 係啦。咁但係呢嗰时就有好多同学仔就用呢一种方法呢就去表达自己唱功嘅优厚咁样。 係。咁学校嘅歌唱比赛会唔会有呢一啲表演出现啊？ 通常系边啲会优胜咧？咁因为唱 choir 嗰啲咧，佢即系 choir 一定系有嗰啲旧嘅嗰啲唔知咩古典乐曲啊，嗰啲高八度嗰啲咧。咁嗰啲人咧，其实可能佢哋已经练到咗某程度上某部分嘅嗰啲丹田气定系唔知咩啦。 即系啲声乐嘅技巧咁样。 咁所以佢哋去玩流行曲咧，其实佢有少少着数。譬如一唱。剛才講嗰啲大會堂演奏廳啊，嗰啲南語咧，其實佢不自覺地已經唱到一種技巧出嚟，係有震包含咗震音呢個技術喺度嘅。咁大家咪覺得勁咯， 係真係勁啊！一個 唔係因為我聽到呢個有啲共鳴啊。嗰陣時有個即係我哋嗰級有一個相對地嗰個叫做音樂細胞嗰、那個，即係或者天分相對係比較勁嘅，即係好細個已經有唔知幾多級嘅嗰啲鋼琴嘅級數咁樣啦。咁而且我哋嗰、那個每次週會唱校歌咧，都系佢负责做演奏嘅。 我以为佢领唱添。 哦，唔系，佢负责做演奏嘅。去到后屘嗰几年，咁啊，但系头一两年佢已经即系喺呢个音乐天分已经表现咗出嚟噶啦。即系咁啊，有一次即系你话歌唱比赛施展呢、這个即系震音嘅歌喉，咁啊，梗系叫做即系人之常情啊，梗系要施展运身解数。 嗯、 我呢位同学啊。在唱校歌周会的时候都会教我们怎样震音的。 有什么示范一两件事来 听听呢他怎么教呢 他说佢因为大家都可能自己喺度，其实大家都知噶啦，唱校歌都系交课嘅啫， 唔系啊，唔系嗱，交课当然明啦，但系唱校歌为乜要震音？我想 知道。我唔 知 啊，咁 call 你 咯。咁然后佢就系一念陶醉咁样，然后即系有嗰啲只手，两只手摆喺个腹前嗰啲咧， 唔知点解要咁噶嘛只手，系啊。 然后就即系摆个腹前，然后就震最尾嗰几下咁样。C W C C 咁样震咗出嚟， 你冇震佢呢个，你咪再嚟一次 C W。咁但系侧边啲同学觉得点样咧？ 哦，即当然，我哋细个嘅时候咪觉得佢博表演咯。 系啦，嗱，我觉得咧，真系睇人嘅咋，即系唔系人人震音咧都会被大众接受嘅。即系正所谓学校系咩啊？ 社会嘅缩影 系啦，所以咧喺学校搞嘅歌唱比赛咧， 即系好叻咩？ 我觉得即系同你系参加大台嗰啲啊，又或者系未来偶像咧，我觉得系冇分别嘅。 上台表演嘅人咧，都係會受到台下嘅觀眾嘅批判嘅。例如有啲同學可能咧，佢哋未必係咁受大家嘅歡迎，又或者可能係有啲串串地啊嗰啲同學咧， 即係好中意出風頭嗰啲。 係啦，咁中意出風頭嘅人咧，咁當然佢哋立住支麥嘅時候，企咗上台咧，佢哋一樣係會施展自己渾身解數，狂震咯。但係咧，樓下嘅人咧係唔 buy 嘅喎，好巴閉咩？假嘅，即係有好多負評嘅。咁但係有一啲人可能做翻相，係啦。但係有啲人做翻相同嘅嘢都係假嘅喎，但係因為佢唔乞人憎啊嘛，咁所以你就覺得喂唱得好好，咁你會有呢啲反應咯。 係，同埋都係睇下嗰個人受唔受歡迎，同埋即係多唔多啦啦隊嘅。即係如果譬如佢平時係嗰啲惡霸，同埋即係嗰啲梗有啲曳人好受歡迎噶嘛，咁佢唱得好差都要好大掌聲㗎。係，唱得好咁樣噶嘛。咁但係呢個係第一個潮流啦。但去到呢我諗去到其實都差唔多嘅，即係自從有梁漢文嗰啲前面遊戲之後呢，我哋又多咗一種玩法，就叫假音。呢、這個就真係好大鑊。因為假音呢其實係害死好多人嘅。因為呢假音。 冇人叫你中個頭埋去嘅，不過。 冇錯。嗱你震音啊都尚且啲你震到我咪你咁你有個技巧啊。咁、假音呢其實係出事率係奇高嘅。因为普遍嘅人咧，其实系掌握唔到，但系佢哋有可能觉得自己唱到，咁就会出现好多啲玻璃裂啊，大家不堪入耳嘅咁嘅状况啦。 唔系就咁假一假， 个个都以为自己系张信哲 咁啊，即系 用 到只风咁样嗰啲位咧，咁佢都系嗌上去，算啦，当佢知啦。 张信哲真系劲， 但系有啲咧系。来回循环不识真假咁样以假乱真咁样咧， 即系黑色幽默嗰啲啊嘛， 嗰类咯，系啦，嗰啲先至吓死你嘅。我好怕听人唱黑色幽默。 我未试过有个人唱得好嘅周杰伦， 其实系真系断气。 都冇话断好过，系啊，未试过系合格嘅黑色幽默。 系啊， 真系冇，真系搞唔掂。一哥嗰个年代兴咩噶？嗰啲比赛歌。 我嗰个年代其实如果话死咧，除咗呢啲，即系会出事咧，除咗即系周杰伦系我哋。嗰年代即係叫做 勇於大家 嘗試，尤其是男孩子、女孩子好多時都係一啲廣東流行曲，即係可能 Twins 啊、容祖兒嗰啲啦， 即係死線不改嗰啲人。 係啦，咁但係女仔通常都好少少嘅，即係比起男仔出事可以好出事嘅。咁除咗呢個嘅假音之外咧，仲有一樣嘢係好容易出事，就係繼周杰倫之後多咗人去模仿或者嘗試做，就係佢嗰啲 rap 啦。 哦，算啦，我哋听都听唔到，你做咩走去 rap 啫？我哋都听唔到佢讲乜。 因为如果你 rap 得唔好咧，就好似数白榄咁样嘅。你喺台上面咧，你因为佢啲音乐可能佢又唔系嗰种即高低，佢呢个节奏感好劲，你带埋个气氛先做到嗰个效果。但系如果唔系，你就好似喺上面读紧嘢咁样咯。 系数白榄， 即系 揸车记得要留神， 又或者阿妹。今晚好 兴奋噶，有首咁嘅歌嘅咩？阿妹今晚好兴奋， 你讲 咩歌嚟嘅？ 你讲嘅数白榄，我咪谂起阿妹啦。 我即系谂起阿光哥、阿尹光哥哥嗰啲。嗱，咁佢唔同咯，因为尹光哥哥嗱，即系等于阿 Clayton Sir 头先讲嗰样嘢，有啲人有音乐感， 系 佢点样 rap 出嚟又好，佢数白榄都好听啊。即系我哋睇阿尹光哥哥佢嗰个道路安全嗰个好好听噶。即系我哋 加埋佢一身嘅造型，其实我觉得好正啊。 咁但系咧，我哋以为嗱，又系嗰句啦，我哋好容易以为自己 rap 得好，又以为自己好型，同埋有音乐感，但其实十居其十都系濑嘢嘅。 系啊，边个叫你拣周杰伦啫？周杰伦嘅 rap 系其实系冇人可以取代噶嘛，同埋佢嘅 rap 系有别于其他嘅 rapper 噶嘛，你唔觉得咁咩？ 都系噶， 系啊，算啦。 系一哥，你有冇上台唱歌噶？ 我之前讲过有一次系上台系我负责喺前面做话剧噶嘛，跟住后边拍手或者 Yesterday Once More 啊咁样，系啦。但系我试过有一个同学仔咧，佢系即系提起呢个歌唱比赛，即系佢参加过好多唔同歌唱比赛。咁啊，去到有一年咧，佢咧就无啦啦同我哋讲：，喂，我嚟紧会开一个演唱会喎， 咦几安嚟噶呢个 演唱会咁样，咁我哋话哦好啊，实支持咁啊，咁啊其实就咁啊买飞支持咯， 真系 要买飞，佢真系要买飞嘅，咁啊其实咧就即系嗰啲咧好耐冇联络，可能十年毕咗业十年冇联络，无啦就喺个踢波 group 嗰度讲，喂其实我嚟紧有个个人演唱会，大家有冇兴趣即系支持啊？ 有冇啲人系咪离开晒 group 啊？即刻 唔系大家，因为。佢就係嗰啲當年嗰啲風頭等嚟嘅，咁大家都覺得喂，咁啊俾一百幾十 睇下你咩都好啊，咩料都好啊，咁样。 哇，你真 系 好人。 唔系，咁佢背后有个更加大嘅即系嗰个理由嘅，个理由其实系一个异，即系个异唱嚟嘅。佢最尾嘅 捐俾人， 系啦，捐俾嗰只唔知系咩宗教团体，佢会捐出去咁样啦。咁好啦，好啦，咁啊，反正大家好似好耐冇见，咁啊$100就买张飞，咁啊成班员就一齐去食个 BBQ 放题都好啊，咁样。咁然后就去去啦。咁原来咧系边度咧？就喺佢 book 咗唔知边间中学嘅礼堂。 哇， 系啦，然后咧就有晒嗰啲 panel 啊，有晒嗰啲 disco ball 啊，然 后系啦，转下转下， 系啦，有晒嗰啲 run down， 然后佢真系有唱歌嘅， 佢唱几多首啊？ 都唱十几首歌噶，其实。咁啊，最紧要系咩？佢私底下揾咗几个零舍熟嘅同学仔做一样嘢，记得转头一齐嗌 encore。然后咧就会送多出嚟，送多四首俾大家。后屘，因为我哋唔系最熟嗰几个啦，咁我哋后屘话点解你哋会嗌 encore？ 咁我话佢叫我哋咁做噶嘛。同埋咁当然去到嗰个位，你气氛亦都即系叫做即 系好澎湃啊，大家。 咁我话晒俾佢一嚿水，我梗系想睇耐啲啦。 咁但系佢唱啲咩歌咧？ 都系嗰啲流行曲，即系可能 Eason 啊、黑勤啊，嗰啲流行曲。 但系有冇令你觉得难受噶？ 都开心嘅咁啊， 即系 OK 嘅， 开心咯，我只 开心啊， 都开心。 有冇 live band 啊？ 诶，冇，有好似有一个键盘手，打 keyboard， 弹 keyboard 嘅，系啦，咁就，但系我觉得制作认真嘅，以一个即系可能即系廿零岁嘅僆仔做嘅一件事，系啦，同埋佢有 encore one down 佢， 劲啊真系。 同埋呢招好嘢啊！约咗四个 encore， 有一日我哋开我哋都会咁做嘅。喂，阿发哥到时帮帮手啊！如果唔系好落嗰单嘢。 哎呀，阿发哥已经准备就 系 encore 献 花嘅嗰日，好似佢爸爸妈妈献花。 有冇荧光棒啊？ 同埋嗰啲牌啊，名牌 诶，冇，本身我谂住订嘅，但最尾大家话吓要再俾钱啦，咁唔好啦。 每次当苦恼失意，漆黑的机房里围住，喉咙呼出每个生字，这歌词原来碰到他痛苦处。苦水也许我不愿意，潇洒分手装作太轻易，然而啤酒仍苦得相当讽刺，让我关门利用咪高峰哭喊几次，遮风避雨，要吐苦水也许我不愿意，潇洒分手装作太轻易，然而啤酒仍苦得相当讽刺，让我关门利用咪高峰哭喊几次，没有 做人，只懂苦撑，怎去遮风避雨？ 侧田嘅男人 KTV， 我想问下咧，你嗰啲同学仔最后嗰个会场坐咗几多人喺度啊？ 我坐咗最前面嗰三排咯。 吓？ 即系 total 有几多人到啊？ 我谂廿零人左右啦。 都好啊，一百蚊一个就咁啦。 都 有二三千蚊，但系佢搞对 band 又 哦，咁嗰啲 band 系咩嘅？即系佢唔系特登请人翻嚟，可能都系 嗰、那个团体、 义工团体入边啲人嚟嘅、 哦。大家都想有个舞台表演。 只不过个名就系佢做 嘅演唱会 主打系啦。咁有都系爸爸妈妈有嚟支持噶，都有送花上台噶、 哦。我其实 我哋争，我哋有以为佢会掉出嚟咁样， 喺南瓜车嗰度跌落嚟系嘛？唔系因为咧。我好怕一样嘢系咩咧？无论喺 KTV 又好啦，现场公开嘅场合都好啦，我好怕咧有人咧就唱咗半首歌，然之后叫你接力嗰啲啊！我试过有一次咧， 咩叫你接力啊？ 即系我接力啊！即系我唱咗一半，喂，俾你啊！咁样嗰啲、哦，我好怕呢啲嘢。 卡拉 OK 成日有噶 喎。系啊，跟住我试过咧有一次咧，系有一个人咧唱咗一半首《上海滩》，跟住交咗俾我《上海滩》啊。咁然后咧，咁点算？我好惊啊！跟住咧，我又觉得好样衰，会好出走噶嘛？即系唔系喺卡拉 OK 喎，其实即系现场又真系有一班人喺度喎。咁、哎、跟住咧，我就用咗另外一个方法咯，就系因为一去到嗰个位，我系用一个戏剧嘅效果去演绎歌词咯。 有冇示范一次啊？ 即系例如系去到，好啦，去到啦，咁 爱你恨你咁样 ，music break 啦，系啦，跟住我就话爱你恨你，问君知否咧？跟住之后呢，跟住仲记唔记得上海滩里面边位靓到出神入化嘅女主角啊？跟住啲人就答赵雅芝咁样咯， 即系避开咗唱， 避开咗唱系啦。咁然之后全程就喺度玩咗佢咯。 哦， 系啊，我觉得呢个系我唯一可以脱身嘅方法。 我啱啱起个鸡皮啊！ 当日如果有听过嘅听众咧，大家唔该麻烦留个言俾我哋啊。 好惊啊！ 系啦，好啦， 系 好，听日见啦。 好冻啊，今晚。 拜拜。